大匪看天下，咁啊啱啱其实录咗，不过啱啱轻机又要重新再录啦，咁啊，咁啊今日希望今日赶得切啦，因为今日系星期四，大匪看天下变咗一个不定期嘅节目噶啦，因为时间所限啦，因为做嗰、那个一个过去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咧，就冇时间性，咁啊可以预录都得，唔好意思啊，咁咧就。做呢啲时事节目啦，又要时间性，有时嗰日改唔到，再第二日做，又好似明日黄花咁，冇办法。咁如果大家想对健康产品啊多了解认识嘅，咁我哋正式咧就喺呢个工展会嗰度咧就开始噶啦。咁咧就澳门嘅，咁你哋可以过嚟了解多啲啦，攞啲单张啦。咁啊，同埋咧阿 Tony Wong 啊，同埋咧我啊，同埋有啲熟悉植物提取物。啊！呢对人体嘅功效改善咧，有咩帮助咧？同埋到时我哋会有得传单啊、杂志送俾大家啦。咁希望你哋攞翻了解、认识得多啲啦。咁咧就多谢一位姓蔡嘅支持啦，即系网上留言咁。咁话支持我，咁但系咧佢话点解咧？你用洗头水啲头发咁稀薄，咁啊唔好意思，我头发都相当浓密下嘅，起码见唔到头壳顶有窿啊而家。咁可能你唔了解啦，多啲上嚟网台啊，手信唔使㗎啦，咁过嚟飲杯茶囉。第二呢，佢话我点解成日呢气喘，因为一个人做节目系唔停咁做，系讲足个几钟，难免人肥。咁同我食四小宝冇关系，因为四小宝系防癌嘅，系做呢啲咁嘅嘢同埋保健嘅，同我嘅气管系冇分冇，即系冇关系。咁啊，都多谢你关心啦。咁我哋只系做啲我哋相信同埋认为值得做嘅嘢咯。咁如果你对我哋产品有质疑嘅，咁啊欢迎你上嚟了解一下。咁啊唔一定买嘅，冇强迫消费啊，又唔使签合约啊。咁你可以嚟了解得多啲咯。咁啊，多谢呢位蔡生啦。咁我哋想做得多啲，咁唔好讲咁多啦，唉，做节目啦，因为要认识嘅人真係有需要嘅都上过嚟，咁咪希望做得扩大啲啦。咁今个礼拜呢好多话题，但係都关于香港，咁咪整体讲一讲啦，近期民主即係民主派啦，补选啦 ,DQ 咗之后三一日之后再选返入去。跟住呢而家呢就全部正正式式寻日宣誓成功。咁呢就我哋有两位啦，四个人输咗两个，咁就留返两个啦。司马文就输紧㗎啦，期望下一届啦。因为我相信呢有戴耀廷呢类人型人呢涉揭而不舍。成日呢希望泛民团结，唔好话泛民啦，冇泛民，系民主派各方势力团结一致，然后争取立法会功能组别同埋普选最大化，希望能够呢喺两边呢都能够喺现行嘅立法会嘅法制底下分组点票或者过半数三分二啦，咁呢都能够争取到最多嘅成绩。咁呢我相信呢好多人呢都种緊人，即係种人落去。我相信种得最多，即係种人啦，种人头最多嘅可能係民主派啦。民主党应该话。咁就讲一讲啦，啲宣誓呢笑料百出。因为怕失去议席，循规蹈矩咁宣誓。咁我都相信嘅，你宣誓玩唔玩嘢，攞唔攞道具，改唔改词，同你嗰个人真正入到议会要做嘅表现係冇必然嘅关系嘅，即係好似吴凯仪啊，我最尊重嘅过去嘅立法局议员立法会啦。佢係一个有一板一眼，但係佢所做嘅发言同埋佢嗰个对议会运作係最熟悉嘅。佢亦都唔係一个风头人物，但係呢实实在在佢坐喺议会嗰度就压到场。唔同黄毓民嗰啲佢闹人啦，或者做好多好多，但係唔可以佢坐喺度咗一支定海神针咁摆咗喺度。呢回归之后呢，其实我最留意立法会呢就係吴凯仪同埋黄毓民，唔係长毛。 因为长毛的发言稿不如黄毓民，但是实际办事有另外一件事啦。咁当然长毛是一个 icon 咯，但佢唔系一个真正做实事嘅人啊。咁佢永远都系噶啦，佢系属于抗争派，想办法啊，议会内外抗争。咁而家人力都系咁啦。讲翻普选啦，两个范国威、欧乐轩入去正正常常。嗰度宣誓，咁呢就其中啲小插曲就叶柳化身长毛，係咪咁呢就变咗女长毛，咁就话烧基焚烧基本法可耻，直头走出咗议会，唔使你请佢出去添，佢走出议会。咁、呢就建制派就冇话佢喺度做戏想唔开会咋嘛，冇啊。咁但係容 BB 容海恩叶柳就做紧呢个角色，因为咧喺呢次选举里边咧，陈家沛输咗，陈家沛咧个政治生涯基本上玩完噶啦，立法局议员无望，因为叶柳唔肯让个位俾你，永远选都系叶柳，咁香港新民党冇本事攞多席，所以咧陈家沛呢次输得比较惨啲，想东山再起都冇办法，除非就脱党嘅啫。咁但脱党以咁嘅资质可能都难啲。欧乐轩又承认烧呢个基本法，变咗烧基本法副本，跟住唔承认再承认，丑态百出。系咪议席真系咁重要呢？而家基本上成个立法会都唔系你泛民可以控制到，或者你可以争取到任何嘢啦。议事规则已经修改咗，大多数系佢哋。你入去是做到啲乜嘢呢？打一场好波是打乜嘢波呢？其实我唔系好明白。成日话议会失效，由嗰啲激进民主派啦号称嘅议会失衡失效，都系想做立法会议员，包括快必做咁多嘢都系。但系又要唔舍得街头，咁你哋系两难㗎啦。咁欧轩都系要做立法会，但是同自己本身不嬲主张的政治主张可能有啲冲突啦，唔好话南辕北辙啦。咁你入去做乜嘢？系因为九万五啊，定系因为个议席啊，定系乜嘢？有人质疑我，就话我话朱海迪乜嘢乜嘢姚松炎，佢哋点样？姚松炎为个议席做到乜嘢？朱海迪你话佢嗰阵时啊官商鄉黑啊受到打压。咁人生过去咗啦，咁而家有冇人对佢不利啊？佢而家系咪仲喺立法会大楼里面住啊？唔系啊嘛。搞大咗件事啲人唔敢嚟啦，咁其实搞大咗件事唔敢嚟，黑社会就永远都系丢淡咗就喐得你㗎啦。系咪啊？点解啊？系因为而家朱海迪都系选赢咗之后佢都变咗囉。南生圍事件火燒有冇跟進，有冇大力咁鞭策呢？有好多人譬如聽政治節目啦、時事節目啦，好多都有既定立場嘅。咁我哋點解唔可以一件還一件，係做得啱嘅讚下佢啦。好似又抽絲若元帥啦，佢有啲嘢我覺得佢唔啱，我覺得咋。未必一定是他不啱的。那我咪话指出他咯，他啱啊，神判估中了，或者他推理准啱了，或者个逻辑思维强的。那我咪话他是得咯。应该是这样嘛，人是两面多面的。那但是而家你为议席同你平时嗌的嘢不一样，嗌的口号不一样，那我就觉得你好有问题咯。不过朱海迪你应该在议会度话郑永信派福袋可耻，派乜嘢福袋可耻？边一个唔派啊？边个立法会议员冇做蛇斋饼中？你话俾我听，万必冇啊？吓、啊，长毛冇啊？全部都有，范国威冇啊？咁多区议员点嚟啊？咪又系蛇斋饼种？大家都系做紧呢啲嘢。 你一系就闹得清脆啲。郑明信派福袋买选票，你都唔敢讲，乜嘢反对派啊？系咪啊？最近啊，外国有个议会啊，直头掟催泪弹添啦，啲反对派发誓宣誓唔敢行差踏错，流于口号嘅嘢都唔敢做，你仲可以有啲咩做到啊？出边抗争，所有嘅自决派同埋嗰啲港独派、本土派已经被香港政府收拾得七七八八，再无声势。所以咧，而家喺呢次两会期间，连提你都费事啦。有几多篇幅讲你香港港独啊？仲有冇啊？冇啦，因为唔需要，你哋自己都散咗啦。你哋而家连讲你都唔敢讲，即系结束一党专政，笑料百出，系咪啊？梁耀忠已经是一个废人嚟噶啦，但系佢竟然啊出嚟嘅时候啊，唔觉意顺口噏一句，其实佢真系顺口嘅就，因为佢早两个人哋话啊，谭耀忠讲啊，你哋咧如果佢提出一结束一党专政咧，啊呢、這个口号咧，可能咧都唔能够选立法会啊。跟住佢话了解一下先，翻支联会，佢讲嘅应都唔敢应，跟住咧就何俊仁就话啦，我哋一样会嗌嘅。呢个系我支联会嘅基本嘅口号同策略嚟，话系唔会变。跟住佢寻日宣誓完出嚟，佢做啲咩咧？佢就讲啦，不如我哋叫结束一党专政咯。你又可以睇下噶，范国威真系震过猫王，唔敢答你，唔想讲。杨岳桥唔表态。反而胡志伟大大方方，好啊，冇问题。虽然莫乃光最后尾舔他，但系一样嘅啫。因为而家嘅民主党胡志伟其貌不扬，五十几岁所谓嘅青年军上咗嚟，而家做主席，民主党反而仲坚定咗。下次再探讨佢点样坚定法啦。咁但系你又睇到呢班人嘅不堪，连嗌结束一党专政，成个泛民揾一个咁嘅藉口。莫乃光话：，我哋今日唔系讲呢个议题，跟住全部缩晒，包括毛孟静。咪你有你嗌，佢有佢讲咯。大家既然意见不合，你如果系提倡呢个主张嘅，你咪你讲出嚟咯。使乜要全部人一致通过啊？吓？你泛民从来都是一片散沙的啦。吓、啊、不是的咩？大壮党脱离民意，不派钱。胡志伟一个转身支持派钱。但是明日黄花，因为已经财政预算案出咗啦，仲要改嘅修改嘅都可能困难啲，所以而家小修小补话，低收入人士每人派3000，呢样突然后再讲。你嗰啲所谓嘅自决派烟花一样，即使你啲话自认系本土派嘅范国威，你收咗声啦。啲人成日同我讲311系对决，多撚鱼啦。选你入去有乜嘢对决啊？能够做嘅嘢极有限啊！你而家你哋面对嘅系你哋最欣赏嘅叶刘淑仪，唔系对唔住我讲啫，林郑月娥，三招两式，成个反对阵营片甲不留，嗰啲。所谓号称激进民主派的社民连、自决、人民力量，本土已经灰飞烟灭咗噶啦。叶普成仲喺边啊？不过系对唔住，讲错。叶普成佢话佢自己唔系本土派。你呢啲收窄咗个门槛，你哋嘅政治前途喺议会系完咗噶啦。咁啊，剩得你万必长毛。而家再嚟补选，长毛选唔选得返我都成咗疑问。因为一个过气嘅人物就各有得佢过气啦。至于万必人民力量 流于嘴炮，有边一件真系出嚟抗争啊？而家仲有，包括喺街头抗争，只系仲有鸠乌团嘅坚持啫。呢一节讲到呢度，下次翻嚟。